谢上帝保佑，赐我绿洲，就在我干渴求，到我发愁，发誓要抢风头，汗够面口，要再输不接受。振作，你就算就快就快堕下，要留要留要努力放假，有时间尽快尽快做吧，要留啊留啊留下那回家。明日明日明日能还衫，要全日全日全日来还衫。 出高压，早必报到。